吕伯远曾在第八赛季轮回对蓝雨的总决赛中有过优异的发挥，是轮回夺得首冠的大功臣，也是自那一年总决赛后吕伯远名声大振，在次年的全明星评选中跻身第13位，取代了原本的全明星级柔道选手原效力微草现效力301队的李毅辉。吕伯远自此步入了他的职业巅峰，而李毅辉这个原本也是处在巅峰状态的全明星选手，却因为这一次转会迅速泯灭众人，第一柔道之争彻底失去悬念。本赛季吕伯远再次成功入选全明星，虽然名次不高，仅列第22位，但毕竟能跻身全明星之列就已经意味着是荣耀最有人气的明星选手之一。而且考虑到本赛季轮回又引进了一位顶尖高手孙翔，更是驾驭着斗神一叶知秋这样的传奇角色，仅是轮回队内这粉丝票数就已经倾斜了不少。吕伯远最终还能跻身24位全明星之一，已算相当不易，换是实力或是人气稍逊的，恐怕都会被轮回战队的其他几位大明星夺尽光环。周泽楷、孙翔、江波涛，轮回三位全明星排名全在前十，而现在他们队中的第四号全明星排名第22位的吕伯远在擂台赛第三顺位出战了。现场的欢呼和掌声象征着他的人气，轮回战队选手正在一个接一个地用他们的实力怒刷存在，让整个荣耀意识到他们并不是一人战队。比赛在掌声中开始，由于上一局是苏沐橙完胜，双方角色都是生命全满，沐雨成风所消耗掉的法力也不至于支撑不住一局单对单的比赛，这场对决可以说是在无差别中对决，只是两人的职业差别却可说荣耀24职业中最大的。这个最大主要体现在攻击距离上，枪炮师攻击距离最远，这点毫无疑问。而柔道呢，即便是相比起同格斗系战斗以贴身短打为主的拳法家，柔道的攻击距离可以说还要近上三分。他们不仅仅是要攻击命中对手，更是要在攻击中抓取对手，他们给对方制造伤害的方式是真正的零距离。现场的气氛不错，不过负责转播解说的潘林和李一博此时情绪却不怎么高，实在是被打脸伤太深，不过就最远对最近这样的话题，两人还是张嘴就来，而后很巧妙地不谈两位选手，只谈这两种职业如何如何，如此怎么也不会被打脸，两人说得相当踏实。很快都没有选择迂回的二人角色在地图正中相遇了，苏沐橙毫不犹豫，沐雨成风直接开火，吕伯远也不含糊，柔道角色云山乱果断就躲，面对枪炮师的重火力压制，直接正面就闯的人也不是没有，但吕伯远显然没这样打算，在视野内出现沐雨成风后，他就已经开始果断打量地形，沐雨成风刚开火，他已经从地形中找到思路，云山乱飞快躲入一根钟乳石背后，这石钟林洞里的地形那无非就是钟乳石的分布了。刚刚结束的比赛中，虽然江波涛最后是被苏沐橙一波带走，但其实也挺精彩地展示了他对地图的熟悉和利用，要不是苏沐橙这次比赛正巧选用了电子眼这个技能，刚刚那一节情况很难说会是什么样。江波涛对地图运用得很好，吕伯远也没差到哪儿去，只是他现在可是清楚苏沐橙这次拥有电子眼的技能，自然要小心防备着。不过这电子眼只是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小机械，若是一直悬浮空中那还好发现，而像上场那样被苏沐橙遥控着只是落在了某个位置，那可真没那么容易察觉。而比赛转播方面这次也知道苏沐橙有这手段后，特别在意他的主视角界面， 之前因为只是用小画面呈现了它的主视角，而非界面，以至于电子眼使用后出现的视角画面一直都没被留意到，直至回放后才发现这样一节。这一次导播上来就留意上了，但是苏慕成却迟迟没有使用电子眼，哪怕吕博远的云山乱藏到中鲁时后，他也没有急于派出电子眼去查看，而是继续操作沐雨成风，拉动角色，试图让云山乱的位置暴露。一转，云山乱的身形已经露出一半，沐雨成风的手炮立即开始轰鸣，但吕博远也早盯着这边，身子一缩，云山乱立即又退回。沐雨成风一边开火，一边就在横移拉动视角。云山乱缩得快，沐雨成风跟得也快，但云山乱很快就绕到了中鲁石半周，而沐雨成风再想这样绕圈扯开视角，要走的距离可就太长了。两人都是以那根中鲁石为圆心进行圆周运动，沐雨成风要走的这圆周半径至少有云山乱的十倍，哪里能靠这样的方式跟上？于是沐雨成风索性停步，视角里并无云山乱，却也提起手炮直接轰出去。爆炸的火光不偏不斜，正擦着钟鲁石在他侧面向前的位置升起。苏慕成这是想利用枪炮式攻击的面伤害特点，虽然攻击目标没有正对云山乱，但平面攻击的建设效果总也可以让他受到些许伤害，除非吕博远选择闪避，那么他又势必会从中鲁石后暴露出来。苏慕成的想法并不差，但是吕博远却也早意料到了这一点。云山乱的站位并不紧贴中鲁石，与其说是用中鲁石来掩护自己，不如说纯粹是利用中鲁石对苏慕成视角阻挡出的死角。而这死角的面积是由对手角色和中鲁石的距离所决定的。吕博远知道之前沐雨成风的站位，对死角的面积把握得相当准确，他只是要利用死角藏身，更在利用死角进行走位。炮火声中，云山乱早离那根中鲁石，利用死角顺利过渡到了另一根中鲁石后。但是观众此时却也看到，苏慕成在这次攻击的空档中终于使用了电子眼，而后却不是利用电子眼上前侦查，而是让电子眼绕中鲁石展开了圆周运动。沐雨成风却是借着中鲁石对吕博远视野的遮蔽，一边继续那种建设攻击，一边悄然向前。很快，电子眼的视角中已经出现了中鲁石的背面，云山乱此时早已离开，电子眼转动了两下，立即出现了云山乱借死角过渡到下一中鲁石背后的画面。苏慕成继续不动声色，但沐雨成风的移动明显快了很多，而这次放出的电子眼不再以侦查为目的，只是这样与沐雨成风在不同的线路上移动，以此来掌握更全面的视角。如此一来，中鲁石的遮掩顿时完全失去了效果，苏慕成已经完全清楚云山乱的掌握。随后在吕博远又一次借死角想让云山乱向下处中鲁石过渡后，一枚火机翻滚着燃烧着摔乱到了他的脚边，再闪避已来不及，热感飞弹以超快的速度飞快坠地，爆炸掀起的蘑菇云将云山乱整个吞没。沐雨成风的身形一转身，已从隐蔽的中鲁石后转出，炮口正对升腾的蘑菇云，已经准备继续攻击，却不料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忽然传来，沐雨成风像是被什么东西扯动着似的，竟然直朝那蘑菇云处划去。捉云手，苏慕成已经意识到了，蘑菇云的硝烟散开，云山乱这柔道双手探前，掌心念气流转，所摆的架势可不就是气功师的技能捉云手。上一阵江波涛的意图因为苏慕成选择了电子眼这一武器打制技能而被全盘破坏，这一局苏慕成却马上因为吕博远在武器上选择的捉云手，沐雨成风即将被云山乱拿住。现场掌声顿起， 轮回粉丝们本还在为吕伯远已被苏慕城完全掌握而担忧，却不料居然有了这样的反转，这是怎么做到的？现场的电子大屏幕倒是比电视转播更快地给了刚才那一瞬间吕伯远所做的事。热感飞弹落下，吕伯远根本就没想着闪避，云山乱双臂一震，立即开启了钢筋铁骨。被这热感飞弹轰个正着，虽然伤害惨痛，但是因为霸体状态也没被这强力一击给掀飞。云山乱立即就在这攻击中直接施展了捉云手，而热感飞弹那腾腾升起的蘑菇云正好成了对云山乱的掩护。苏慕城纵然有再多的眼睛，却也不知道云山乱竟在此时已经酝酿对他的反击。他料定了苏慕城的沐浴成风会在此时露出身形进行攻击，果不其然，沐浴成风从钟乳石后转出，顿时被他的捉云手锁了个正着。转眼沐浴成风就已经被扯到了云山乱的面前，双方距离零。旋头，云山乱的动作真是流畅无比，沐浴成风刚被扯到身前，已被云山乱单手扯住，拧身挥臂，顿时已将沐浴成风扔向半空。甩出的同时，云山乱自己的身子竟然也像是被带着飞起一般，结果他却是头下脚上，用腿夹到了沐浴成风的脖颈，空脚杀。云山乱拧身翻转，刚被丢起的沐浴成风就这样又被拧转坠地，柔道那接连不断的抓取擒杀这才刚刚开始。